开放和包容的地区合作机制，反对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关于朝鲜半岛局势，王毅说各方应该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永久和平机制两大目标作出努力。郑义容表示，韩方愿意为推动重启朝鲜半岛和谈继续发挥建设作用。韩联社报道，双方商定继续保持沟通，在疫情趋于稳定之后，尽早促成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韩。体育消息，欧联十六强首回合赛事，巴黎圣日耳门作客4-1大胜巴塞罗那，麦巴比射入三球，大演帽子戏法。另一场赛事，莱比锡0-2不敌利物浦。由于德国国内的防疫规定，赛事安排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利物浦的沙拿和文尼各入一球，首回合以两球击败对手。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6.09，瑞士法郎0.894，加元1.271，人民币6.437，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209，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30258点，跌20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43美元，卖出1789.26美元。天气方面，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华南普遍晴朗。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周末至下周初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而家九龙入口咧，收费广场就开始多车嘅。路面方面咧，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市中心一带咧，都比较繁忙啦。不过暂时交通都畅顺噶。九龙区路面方面，提下大家，咁大埔道咧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噶。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部分嘅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附近嘅南昌街咧就较为多车。而牛头角道咧有新嘅安排啊，因为道路改善工程嘅关系，现时车辆咧可以喺牛头角道东行线右转康宁道去观塘道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请一台新年合唱团， 牛年到， Hello， 大家好，我是泳儿。祝愿香港所有人都可以身体健康，疫情尽快散退。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卓立。希望香港的疫情快啲好翻，快啲可以唔使戴口罩出街，平平安安，身体健康。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大家心想事成， 牛年行大运。 新的一年是牛年，牛是刻苦耐劳、坚毅不拔，完成艰巨重任，同我得你都得嘅节目宗旨一样，充满正能量。 恭喜恭喜，我得你都得嘅真还光，恭祝大家牛年顺境，恭喜发财，身心愉快。 我得你都得，钱佩兴、李灿荣、曾凡光，逢星期日下昼4-5，香港电台第一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2月17日，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建议批准紧急使用科兴疫苗。 明日起晚市可4人堂食至10时，健身中心、美容院等处所有条件重开。 本港新增8宗确诊，6宗本地感染，3宗源头不明。 美加等国发声明， 谴责任意拘押外国公民，中方强烈不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二月十七号星期三的朝早啦，继续欢迎你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喺度。早晨啊，大家，同大家讲下天气，19度嘅，而家系相对湿度68%。嗱，寻日嘅确诊个案咧就有8宗啊，本地方面啊嘛，讲紧总体方面就8宗啊，本地方面咧就6宗，咁另外咧源头不明咧就3宗个案。嗱，讲紧咧确诊个案8宗咧，已经系连续咧第二日去到单位数咯，亦都系11月中以嚟咧系最少嘅。嗱，不过初步确诊方面咧就话有大约20宗。嗱，会唔会反映咧呢一个数字咧去到今日嘅确诊嗰度咧？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咁另外见到咧，寻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咧就宣布会放宽部分嘅处所嘅社交距离措施。咁之前都讲过啦，好似会重开一啲嘅场所，好似系室内、室外体育场所啦、美容院啦、健身中心啦、按摩院等等。嗱，食肆晚市咧就可以去到10点钟啊，每台坐4个人。咁不过咧，限聚令方面咧就话系暂时都系2个人嘅啫。咁不过头先都讲到呢一啲措施都要有一啲嘅条件嘅。咁包括咧就系要一啲食客啦，或者一啲顾客啦，用安心出行啊，员工咧系要定期做检查啊等等。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就解釋，就話會在短時間之內尋求行會都會是批准翻，即係放寬限聚人數去到4人等等嘅。對於頭先講到呢一啲措施啦，你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講下你點樣睇？見到一啲嘅鋪頭重開啦，有一啲人咧鋪頭都係預約翻話好似滿額嘅情況都唔少。因應呢啲措施，你會唔會嚟緊都會多咗啲出街嘅機會咧？定係都睇定啲先啊？冇咁快住啊！整體成個疫情點睇咧？都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咧就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曾醫生，講下而家即係話嗰個確診數字啦，8宗，11月以嚟最低啦。你點睇而家呢個走勢？係咪都應該會慢慢降落去啊？ 呢、這個我諗相信每一位香港市民都希望係嘅。咁、我諗政府都希望即係個數字一路越低啦。不過問題就係話，即係而家我哋都只係有2日啦，即係低過10宗單位，即係單位數啦。咁我哋啱啱又過完一個農曆年啦，咁有啲數據可能會有滯後嘅，咁所以我變咗我都係會覺得咧，即係未來依14日啦，即係譬如直至到月尾咧，我哋都要睇定啲，即係睇下跟住落嚟嘅數字有冇即係我哋講緊反彈啦，因為過去其實就真係即係假期嘅期間，可能有好多人都出外拜年啊，有同其他朋友一齊聚會啊咁樣。咁所以依部分我諗即係都要好小心啦，即係睇睇個疫情有冇即係跡象反彈。咁變咗依部分，我相信政府咧都會密切留意住農曆年前所做嘅即係一啲嘅防疫嘅措施，包括一啲病毒嘅篩檢啊。或者是一些特定的大廈的我們講緊即係強檢咧，我諗相信仍然會繼續去進行嘅。 頭先你講到即係嗰個疫情咧，可能因為新年之後咧，都會再睇下個情況係點。咁但係見到啦，尋日就已經公布咗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啦，啲處所咧會放寬啊，或者重開啊，講緊好似譬如健身中心啊、主題公園啊、戲院啊等等。溜冰場等等呢一類咁嘅處所，其實喺而家呢個時間講緊年初七都好快啦，即係就到啦。咁啊，會唔會係即係適合喺呢段時間開翻咧？又 嗱，我諗政府平衡曬所有嘢噶啦，應該譬如無論講緊防疫啊、經濟活動啊，同埋我哋本地嘅即係就業嗰個情況。咁我諗佢都係好克制同埋好即係有限度開放啊。咁我諗相信都會睇住跟住落嚟嘅疫情咧，而係作出相應嘅即係修改未定。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喺呢段期間，即係我相信即係市民都即係飽受咗好多個月咧，即係冇一啲相對地比較正常啲嘅生活。咁而家我諗即係有局部地方嘅處所啊，係開放翻咧。咁我諗大家都仍然要即係提高警惕，同埋咧就要遵從咧 政府的呼籲呢去作出相關的配合。 見到有啲即係之前停咗業啦嘅地方啦，而家開翻，譬如講緊美容院咁樣，見到啲業界都話即係見到嗰啲預約咧都已經係爆滿曬啦。你自己點預期呢一類即係所謂報復式消費啦，對於成個疫情嘅風險嘅影響咧？定係做足曬措施應該都唔會太大問題？ 嗱，我諗其實而家政府即係有啲新嘅措施啦，即係包括即係有一啲嘅。即係譬如我講緊有啲某啲嘅特定行業嘅員工，佢哋可能需要定時定候做一啲嘅病毒檢測啦。咁另外就係話即係參與嘅人啊，或者幫襯嘅客人咧，佢哋都可能要即係有一啲相應嘅配合，包括可能留低姓名啊，或者聯絡電話。咁我諗依部分就即係係一啲新嘅嘢，我諗相信係幫助萬一真係有即係一啲個案發生嘅時候，你都可以方便追蹤。我諗大家都明白到就係話你冇可能就話每一個行業係完全百分百絕對係安全嘅。咁我諗只有就係話你有冇一啲後續嘅跟進工作係可以做得到。即係譬如假設有事發生咗，你都可以好快去追蹤得到。咁我諗以往我哋就係冇依啲咁嘅方法。咁而家如果有啦，咁我哋係咪即係落實點樣去落實得到去好咧？同埋執行各方面執行得好咧？咁依個反而係個關鍵點啦。咁當然而家不嬲，我哋講緊即係個人嘅衞生啊、戴口罩嗰啲，我諗即係一定係做嘅，做咗咁多月。咁而家其實跟住落嚟就係話，我哋點樣去即係每個人都可能做好啲，等我哋嘅生活可以去翻一啲相對地較為正常啲嘅模式咯。 但你剛才講到那類報復式消費這種即風氣即太久了，忍了太久了，大家現在這段時間可能開一些處所又會出來，你自己擔不擔心這種情況呢？或者如果見到疫情可能是反彈到什麼情況，有機會應該真的要建議要煞停，或者剛才講這些開回的處所都可能要停，你自己怎麼看這個？ 我想報復式消費就應該可能會出現，但問題我相信有關方面嘅行業咧，其實佢哋都會睇住，因為佢都唔想突然間即係佢哋嘅業界又俾政府殺停啦。咁政府亦會密切留意住嗰個事態發展啊，同埋即係各個行業佢執行嗰、那個相關嘅抗疫措施點樣。咁你話會唔會有相關嘅個案出現？咁我諗幾時都有機會。即係問題就喺邊度，同埋你能唔能夠好快去揾得到係即係牽連嘅人士有幾多啦？ 因為今次譬如尋日都話啦，初步確診咧都大約20宗，好似睇落可能即係今日嘅確診數字都會反彈翻啦。你自己覺得反彈到咩位置，要將呢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收緊翻？ 嗱，我諗其實就冇一個特定嘅指標，反而係要睇個趨勢，即係單。即係淨係睇單一日咧，其實係好難去斷定得到嘅。但係如果我哋見到嗰、那個形勢或者個趨勢係唔尋常地係繼續飆高同埋持續，譬如諗住都有成一個禮拜咁嘅時候，我相信政府都要作出翻一啲嘅相應嘅即係我講緊收放啦嚇嘅情況。咁有陣時可能就要睇到究竟嗰啲即係譬如反彈嗰啲嘅個案發生喺邊度啦。咁可能反彈嘅個案根本上發生喺一啲譬如我哋講緊特定嘅行業嗰度嘅。咁即係譬如我哋之前講緊即係有啲建築地盤啊嗰啲嘅行業咁。咁我諗所以變咗或者係某一個居住嘅環境。咁我諗要睇翻個時態嗰、那個情況發展同埋個趨勢。 見到而家即係有啲疫苗啦，已經做咗緊急批准啦，喺香港可以緊急使用啦。嚟緊到咗貨之後咧，就相信好快都可以有疫苗去打噶啦。有啲討論就話啦，係咪應該即係作為一個打咗疫苗先至可以入某一啲處所嘅條件咧？咁有啲咁嘅討論嘅，你自己同唔同意咧？即係嚟緊有疫苗，係咪應該收緊到打咗疫苗先可以去某一啲地方咧？ 嗱，我諗呢樣嘢就要比較小心啲嘅。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要有個公平性。公平性咧就係話，當你疫苗未係好充足地供應到俾香港嘅時候咧， 任何醫所謂要打咗疫苗，然後先至去進入某啲嘅住所咧，可能未必符合一個大眾嗰個公平性。咁當然咧就係話，譬如你話已經即係到港嘅疫苗已經係能夠滿足到750万市民或者800万嘅市民嘅話，咁你其實就另作別論啦。因為已經唔存在咗話有啲人有得打先，有啲人冇得打咁樣。咁我諗最緊要係個公平性啦。因為我即係依個趨勢，我相信喺往後咧係有機會可能實施都未定嘅。咁但係問題個大前提底下咧，就係話你到港嘅疫苗要係滿足曬全香港，即係包括。嚟緊仲有兩隻啦，嘅疫苗咧，佢應該會附運到港啦。咁你提供嘅貨源應該要足夠俾全香港市民去接種。咁嘅情況下，你然後先至去考慮依啲咁嘅措施啦。 但除了公平性之外，有沒有其他考慮？或者現在一般人啦，要考慮自己打唔打某一隻嘅新冠病毒嘅疫苗，有冇？啲咩個人因素咧，會唔會係孕婦唔適合定係點嘅咧？ 嗱，我諗跟住落嚟，政府應該要著力去展示翻，即係嚟緊到港每一隻疫苗佢嘅好處唔好處，同埋邊啲群組嘅人士啱去打，根據嗰個科學數據。咁我相信就到時自己市民咧係有個選擇去打邊一隻嘅疫苗。咁我依部分我相信咧，即係。係即係市民會作出嘅，咁嗱睇嚟似乎接種疫苗咧，亦係我哋嚟緊中長期咧去控制疫情嘅一個方法嚟嘅。咁所以喺呢部分，即係我相信市民都會作出明智嘅決定。 嗱，見到咧，尋日咧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咧都緊急咁批咗咧科興呢一隻嘅疫苗，香港可以使用啦。嚟緊如果到咗貨嘅話，咁啊就話咧整體嘅有效率咧係50.66%啊。點睇呢個數啊？即係咪個程度上面你自己點睇啊？即係嗰個有效程度，同埋我見啲專家就話疫苗嘅效益係大過潛在風險喎。點睇呢個講法咧？ 嗱，我諗50.66%整體嗰、那個講緊，即係譬如個歲數人數係18至60歲啦。咁其實係符合咗世界衞生組織定立，就係話嗰隻疫苗可以推出市場去廣泛應用咧，大過50咧。咁其實係即係符合咗世衞嗰個要求嘅。咁所以我諗疫苗專家委員會佢作出呢個咁嘅決定咧，我諗亦係根據翻一啲即係世衞嘅標準。咁至於你話嗰、那個即係譬如個好處大過嗰、那個副作用咧，咁我諗其實最主要都係講緊即係嗰啲副作用係咪一啲即係短暫嘅副作用啦，同埋即係係咪一啲可以接受嘅副作用？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即係你接種咗疫苗，能夠減輕咗你嘅病徵，減輕咗你出現嚴重嘅個案嘅可能性咧。咁我相信就係疫苗專家顧問委員會作出嘅決定背後嘅原因。 但一般譬如整體有效率50.66%啦，可唔可以做到所謂群體免疫嘅？ 嗱，我諗反而就係要睇跟住落嚟即係個接種率啦。即係其實嗰個群體免疫，大家知道就係話，即係要個人口個接種人數，你起碼要達至到70%。甚至更高咧，然後先至可以。咁所以依部分咧就同嗰個疫苗本身咧未必係有太，即係如果你譬如你專家委員會已經定立咗係邊幾隻疫苗係可以喺香港應用嘅時候咧， okay. 其實反而就要睇個接種率。 好啊，唔該曬曾其恩醫生啊。曾其恩醫生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嚟嘅。咁啊，轉頭翻嚟咧都會咧再講多啲咧關於疫苗嘅資訊啦，多啲討論嘅。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1嘅。咁啊，轉講下啦，除咗頭先講到話食肆同埋部分咧停咗業嘅處所開得翻啦，地盤方面咧即係尋日都有啲嘅試行喎，就係話持有14日咧嘅陰性有效檢測咧，先可以入去地盤度開工。嗱，見到之前有啲地盤咧都有啲嘅確診個案爆發嘅群組啊，呢個嘅措施實施方面咧，幫到幾多咧？尋日嘅落實情況又點咧？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啊，香港建造商會第一副會長林建榮早晨。 早晨啊，施乐文。 早晨，林建荣。昨日嗰、那个实施情况系点啊？有几多个地盘系实施咗？因为试行啊嘛，昨日开始系叫。 冇错，咁其实大致上都系畅顺嘅，亦都咁讲翻，我哋有好多地盘开工嘅时间咧，亦都未必话全部啲工人翻齐嘅。咁、但系都系一个有秩序地去推行紧一个咁嘅措施。咁啊，得翻嚟嘅资料咧就可能系大嘅地盘咧，就喺嗰个入口嘅过程中咧系有少少需要少少时间。咁啊，我谂呢个初嘅推行咧，我哋系预计得到嘅。 即系咩意思？有少少时间意思系即系啲人失 業，即系需要等候，即系需要等候多少少时间，因为系第一次嘅推行啊。咁因为喺个登记方面啊，喺嗰个确认佢哋嗰个阴性嘅检测结果方面咧，系需要咗多少少时间。 寻日系咪全部地盘都做晒，定系都系部分啊？有冇啲话数字上面睇到啊？呢、這个？ 我哋訪問翻我哋嘅會員咧，大部分後開地盤嘅咧都係實施嘅。咁有冇一啲特別小部分嗰啲，我哋暫時就未有收到一個嘅資料喺度。 尋日我哋即係呢個訪問工會咧，都話有一啲工人咧，因為未攞到嗰個陰性檢測咧，入唔到嘅地盤度翻工喎。呢、這個有冇話即係你哋都有問翻有冇啲類似咁嘅情況啊？即、就、係、是、對啲工人嗰個影響啊？ 個別個案都應該會有嘅，咁但係即係我諗，我哋喺二十號公布咗呢一個計劃咧，就十六號開始試行，我哋嘅覺得係一個足夠嘅時間俾佢哋。我諗個別個案應該會有，咁但係我諗大家要多啲溝通啦，咁大家都係為咗一個目的，希望能夠盡早切斷嗰個傳染嗰個個案嘅。 有冇话可以点样方便多呢啲工人啊？而家譬如有啲工人又话即系做唔到嗰个嘅检测啦，入唔到去做地盘嗰个做嘢啦。咁见到之前譬如社区检测中心啊，都有话排长龙啊、满晒额啊嗰啲情况，似乎啲工人要验都未必咁容易啦。有冇啲咩方法方便佢哋咧？有 嗱，其实咧可以检测嘅方法我哋都讲过啦，有成四五种方法。咁我哋喺个计划上稿，我哋琴日都同政府方面都沟通过，咁。局長都已經話有增加咗五個流動中心啦，亦都加多啲檢測中心嘅名額啦，同埋加派一啲樣本包。咁喺呢個過程中咧，我哋亦都喺呢個免費檢測嗰個所謂喺我哋而家二月尾之前咧，我哋係可以做兩次嘅工人。咁我哋三月咧都係繼續嘅呢、這個免費俾建築工人去喺嗰個檢測中心測試。 去到几时啊？同埋做多几多次啊？因为你头先讲话二月嗰个系两次嘅啫嘛，系咯。 系，三月咧，我哋系继续嘅。三月去到三月尾都系继续嘅。咁我哋就算建造业关外工地防疫检测嗰个服务咧，我哋亦都会系继续嘅，系三月继续嘅。 即系一路都系免费，但系净系咪我见有啲报道就讲话系而家净系俾一啲有工人注册证嗰啲嘅工友啦，有啲纯粹系绿卡或者系冇工人注册证嗰啲，譬如科文嗰啲咧，就系冇得免费系去验噶，要自己荷包出嚟俾钱验，系咪咁嘅情况？ 我谂呢个又系可能系个别个案啦。咁其实头先我都讲咗啦，有咁多个方法都系免费嘅，我哋成个计划推出咧都系。一個宗兩個宗旨，第一個是方便一些工人，第二亦都唔希望他哋要自己任何包出錢嘅。咁我諗如果有工友，如果唔係工友而係一個建築公司一啲員工啊或者其他人啊，咁其實我諗我哋啲建築公司嘅朋友咧，應該可以大家商量一下，大家溝通多啲，咁呢個應該可以係解決得到。 即係佢哋而家係咪可以根據你哋嘅計劃啦，係可以譬如頭先你話二月有兩次免費，嗰啲包唔包埋頭先建築公司嗰啲嘅人士啊、科文啊嗰啲，包唔包埋嘅？ 嗱，嗰啲因為佢冇綠卡啊嘛，咁嗰啲就未包得到。咁但係喺一個醫管局核下嗰個派發嗰、那個樣本包咧，係可以免費嘅嚇。咁而家亦都係增加緊嗰啲數量。 點解唔方便埋啫？一視同仁，大家都可以免費。因為我見有啲工人就話，如果用即係撩鼻式嗰只嘅檢測咧，就成日話方便啲啊、快啲啊，結果出得快啲。如果你係用樣本包咧，因為你自己交啦，一來時間花多咗啦，二來佢哋覺得咧出結果嗰個時間相對慢啲嘅。點解唔一次過大部分人或者全部人都可以免費咧？又 第一個問題就我諗係喺嗰個控制方面咧，因為始終工人係有個嗰、那個工人證啦。 咁其他嘅我哋喺呢個行業裏面咧，佢又冇一個工人證喺度，我哋好難去核准到佢係咪一個我哋建造業嘅從業員。咁調翻轉頭咁講啦，咁其實呢一、這個都唔係話太唔方便，因為始終我哋係已經好多承建商咧係幫佢哋交樽嘅，只要佢能夠咧係做咗一個深喉唾液嘅樣本之後咧，翻到地盤搜集埋一齊咧，我哋可以同佢交一次個交。咁其實少少唔方便，我諗係大家理解到。我哋目的都係希望能夠盡快咧，係將個傳播鏈咧係切斷，去能夠大家都能夠恢復翻一個正常嘅工作。 嗯，好啊，同阿林建明傾到呢度啊。林建明咧就係香港建造商會第一副會長嚟嘅，咁啊講到頭先一啲嘅即係地盤工人啦，就開始試行有個計劃，要有個陰性證明，咁啊14日一次嘅，咁先可以咧入去工地做嘢。咁啊，尋日同工會傾咧，就話有一啲個別人士咧，就因為未攞到呢個嘅證明咧，就係翻唔到工嘅。會唔會你都有類似嘅情況，或者聽過啲咁嘅情況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刊宪将新增一宗或以上确诊个案的五座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分别是黄大仙、凤鑽苑、牛头角、彩怡居 A 和 B 座、油尖旺、柯士甸大厦和将军澳和明苑、和昌阁。任何人士在今个月3号至昨日期间曾经身处以上地方超过2个钟头，就需要在星期四或者之前接受检测。受检人士如果在14号至16号期间已经进行检测，会获视为已经遵从公告规定。缅甸继续有民众示威抗议军方政变夺权，国务资政昂山素基继续被扣押，律师说当局加控他违反国家灾害管理法，他早前因为管有无线电对讲机被控违反进出口法。律师又说当局针对昂山素基和总统温敏的首次法庭听证昨日举行，两人下个月1号再次透过视像出席聆讯。军方成立的国家管理委员会昨日首次召开记者会，发言人说昂山素基和温敏被关押在家，他们身体状况良好。发言人否认军方发动政变，重申将会在选举之后将权力移交胜出的政党。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表示，现在的局面完全是中方不愿意见到，又说社交平台流传中国飞机运送技术人员到缅甸帮助军方建设防火墙等的消息完全是无稽之谈。美国一名民主党国会议员入禀华盛顿联邦法院，控告前总统特朗普和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亚尼和两个右翼组织在上个月国会山庄冲击事件犯有串谋煽动罪。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汤普森说，上个月的国会骚乱是特朗普等人的精心策划，他们的目的是透过威吓和骚扰等的手段阻止国会认证总统选举结果。汤普森向被告提出民事索偿，包括因情绪困扰的补偿以及因为违法行为的惩罚性赔偿，但未有指定金额。特朗普的顾问米勒回应说，特朗普并没有策划或者组织上个月6号的集会，又说特朗普在参议院已经获判无罪。体育消息，欧联16强首回合赛事，巴黎圣日耳门作客4-1大胜巴塞罗那，麦巴比射入3球，大演帽子戏法。另一场赛事，莱比锡0-2不敌利物浦，由于德国国内的防疫规定，赛事安排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利物浦的沙拿和文尼各入1球，首回合以2球击败对手。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6.1，瑞士法郎0.894，加元1.271，人民币6.432，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209，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30372点，跌9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42美元，卖出1789.3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周末至下周初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就是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就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只是排到去理工湾位。在路面方面，大埔道就有紧急维修，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跟着龙悦道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就是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跟着龙悦道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在大埔的广福坊亦都有工程，广福坊需要临时封闭，所有车不能够驶入去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世卫指出，酒精是唯一一种对精神状况有不良影响和产生依赖的物质。 香港控酒联盟召集人麦善平， 所以联盟促请世卫采取主导，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为蓝本，制定全球酒精律法。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大家好，我是张凤平。在新丑牛年，我祝大家牛气冲天，身体壮健，开心事事事出现，和外地的亲朋好友就尽快有得相见啦。咁新的一年就乜都掂掂掂啦。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祝大家牛年 无惊无险， 欢乐常见。 2021年2月17日，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建议批准紧急使用科兴疫苗。 明日起，晚市可四人堂食至十时，健身中心、美容院等处所有条件重开。 本港新增8宗确诊，6宗本地感染，3宗源头不明。 美加等国发声明，谴责任意拘押外国公民，中方强烈不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讲到关于疫苗啦，讲到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咧，寻日就开咗会。嗱，记得之前咧都开过会嘅，咁啊之前讲科兴嗰阵咧都有睇过，有开过一次会。咁啊睇过一次科兴嘅数啦，不过就睇到佢啲数据之后咧，后屘就话要求科兴咧再交多啲嘅数据嘅。嗱，寻日咧委员会又开会啦，就一致咧认同咧系要打可以咧系批出呢个嘅科兴嘅疫苗嘅紧急使用嘅。咁亦都讲到咧话佢嘅疫苗嘅效益咧系高过可能出现嘅风险，咁就会写报告向食卫局局长咧系推荐紧急使用科兴疫苗。嗱，委员会咧都有一啲嘅数据系关于科兴嘅疫苗嘅，话整体有效率咧系50.66%啦。咁若果相隔咧28日咧接种第二剂嘅话咧，有效率咧系会多啲嘅，系去到62.3%嘅。嗱，请一位咧非常之熟悉嘅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咧有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早晨。 早晨，小林文。 早晨，刘泽星。咁啊，想讲下咧，头先都讲到啦，即系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寻日咧就系紧急批准使用呢一个嘅科兴嘅疫苗啊。可唔可以讲下嗰个背后嘅理据，同埋系咪话一致系通过嘅？ OK， 首先唔係我哋批准嘅，我哋就推薦俾食衞局局長啦。咁我哋嘅報告就係我哋覺得應該係可以係緊急使用嘅。咁亦都你問會係咪我哋一致大家都同意呢，咁我哋昨日都有係傾咗大概兩個鐘頭，咁都係一致同意呢，係呢個疫苗呢係喺現在呢個階段我哋睇到嘅數據講過好多次啦，效益高於風險，亦都係可以係喺香港緊急使用啦。 嗯，有冇話啲咩原因係理據上面睇到今次係會批出嘅咧？同埋上次咧咪話要啲資料補充翻嘅，係咪今次都補充翻曬嘅？ 係啊，因為上次我哋其實如果大家都記得，我哋上次都係睇到佢嘅數據都係個安全性係接受係好嘅，同埋佢嘅效益亦都可以接受嘅，係過咗呢個嘅世衛呢個門檻嘅。咁我哋喺上次我哋有一部分唔清楚嘅咧，就係咧，因為個疫苗咧，佢初初嚟嘅時候就話俾我哋聽，可以喺隔14或者係28日嚟到打啦。咁嘅樣，咁但我哋睇到啲數據有啲咁得怪喎，好似似乎咧係隔長啲嘅時間咧，嗰、那個數據會好啲。咁我哋就希望咧，科興話俾我哋聽，究竟佢嘅推薦應該係14或者係28日，同埋有冇呢啲嘅抗體嘅數據咁嘅樣。咁我哋10號開會啦，10號開完會之後，11號我哋秘書處就即刻就聯絡科興啦。咁我都唔知佢哋幾時交到，即係開始開工啊。咁但係咧，就年初二朝頭早我已經話收到電話話已經有回覆咯，咁我哋一路咁跟住年初二三四啊，都係陸陸續續有好多嘅新嘅數據翻嚟，咁我哋就睇咗之後就覺得應該可以都足夠，我哋可以再傾啦，咁所以琴日咪再開會咯。 嗯，除咗講到頭先講話啲抗體水平啦，或者係即係第二劑隔幾耐去打，有啲數據睇多咗啦，係咪話啲副作用嘅數據都齊曬料噶啦？嗰啲都係咪？ 上次已經睇咗齊曬料噶啦嚇，喺嗰度。咁當然亦都因為個疫苗喺內地亦都有用啦。咁佢呢一趟亦都補充咗一啲嘅數據嘅，就係、是、一路喺內地用住幾多人數啊，去主要我哋講緊啲主要嗰啲嘅我哋擔心嘅副作用。用譬如好似面瘫啊，譬如好似呢个吉巴氏症啊，都有一啲嘅新嘅数据俾咗我哋啦。咁亦都系发觉系即系可接受啦。 嗯，讲下先，今次我见埋呢一啲嘅第三期嘅临床数据啦。咁我见到主要就系话嚟自18岁至到60岁嘅人士去做嘅。 系。 咁而家即系点样知道喺长者身上打咗呢个疫苗系咪有效啊？点样评估到啊？ 我諗就真係我哋要需要睇睇翻佢哋第一二期嘅臨床數據啦。咁之前亦都講過，第一二期嘅臨床數據咧係應該佢哋有兩個嘅報告出咗啦，都喺刺針嗰度。咁其中一個咧都係有用咗喺300多名嘅300多名嘅就是、平均年數咧係66歲嘅人士嗰度嘅，咁第二期就主要就睇下嗰個安全性啦，打咗之後有冇啲咩不良嘅反應即時咧，同埋睇下嗰啲人士佢哋製造抗體嗰個嘅能力啦，咁兩個都係合格安全嘅。咁而第三期嘅臨床數據咧，就喺巴西嗰度做啦，主要、我哋亦都主要睇巴西嗰個嘅第三期嘅研究。咁佢10,000多人裏面咧，其實都有一部分咧係即係60歲以上嘅。如果據我記得，好似係600多人咧係參與呢、這個。咁亦都有一半係安慰劑啦，一半係呢個嘅疫苗啦。咁我哋都講緊應該有300多嘅60歲以上嘅人士。咁亦都整體睇到咧係接個副作用嘅係整體都唔會係嚴重啦。 嗯，但係頭先你講到話即係成個即係呢啲睇嘅數據啦，可能嚟自過萬人，但係長者入邊頭先講到好似幾百加幾百嗰、那個嗰、那個比率方面好似又細一啲喎。有冇一個參考性咧？如果就咁呢啲數據就睇話長者適唔適合嘅時候？ 我諗都幾緊要嘅，我哋都要明白咧。我哋好多時做呢啲嘅臨床研究咧，尤其是即係第一二三期嘅臨床研究咧，我哋即係都唔會好多嘅藥物啊，唔好講疫苗啦。我哋係會第一次就走出去咧，就用一啲喺 最即係所謂風險高啊，或者係年紀好大嘅人士去測試嘅。咁現在呢、這、一個咁，我哋梗係好希望，如果嗰個數目字係越高，梗係越好啦。但係即係因為我哋而家睇到，譬如話啲第一二期嗰300个啊，而家第三期嘅600多个啊，咁樣比對起咧都冇。去報告到有嚴重的不良反應，咁而譬如第三期嘅研究咧，佢哋嗰個嘅跟進啲病人咧，都應該係超過平均啦，係兩個月啦，有一啲係其實係高過去到中位數應該係兩個多月73日啦嚇咁樣，咁都係未有即係呢個新嘅發現話有咩特別嘅問題咯。咁亦都係我諗我哋好多時講第一、第二、第三期啊，咁我哋就遺留咗呢個我哋所謂嘅第四期嘅所謂研究啦。即係如果我哋每一隻藥唔係疫苗啦，即係所有嘅藥如果係批准咗用之後咧，都應該係有一個嘅方法去繼續去監察住。是究竟呢一個藥嗰個嘅安全性同埋效益，咁有一啲嘅就係第四期嘅，即係有規限嘅點樣做法去睇嗰個嘅數據嘅。咁我頭先講話即係喺內地即係千多萬人佢哋打咗啦，咁呢個未正式係第四期嘅，如果據我所知，但佢都即係睇唔到話有啲咩嘅特別嘅不良嘅反應。咁我亦都相信佢千多萬人裏面都有唔少係即係60岁以上嘅咁樣。 但今次即係考慮啦，係咪緊急使用呢一個嘅疫苗嗰陣咧嘅建議咧？你哋係咪都有考慮埋長者係咪適合用？有冇特別考慮呢個因素？ 我哋咧係有少少分工嘅。我哋呢個嘅顧問專家委員會咧，主要就係首先第一件事要批嘅就係、是，唔係批，係第一件事要考慮嘅就係呢一個嘅疫苗，如果申請喺香港用，究竟係可唔可以用啦？咁跟住咧，我哋亦都係會交翻俾另外一個嘅委員會嘅科學委員會咧，係會再睇啦，詳細啲睇，究竟係邊一啲嘅人組裏面或者群組裏面咧係最適合咁嘅樣咯嚇。 咁所以譬如你自己咧或者委員會咧，建唔建議長者打科興啊？ 如果我睇到嘅數據嘅話咧，我相信嗰個科興個疫苗係安全嘅喺長者嗰度。咁但係真係再仔細研究就去到呢個嘅科學委員會嗰度去再傾啦嚇。 見到今次委員會開完會啦，都話一致認為咧。效益是大於潛在風險的，講緊呢個科興的疫苗。 係啊， 可唔可以解釋一下點解咁講咧？ 呢個其實都有啲咁多抽象嘅，點樣知效益潛在風險？我諗首先嘅就係我哋要問我哋自己嘅，就係呢一個嘅新冠肺炎究竟喺而家大家都知道啦，一年我哋都未停過，係亦都係冇辦法係可以係控制得到曬佢。咁我哋第一個問題要問嘅就係邊一個方法係應該係最有效係可以控制到呢個新冠呢個病毒嘅肺炎啦。咁即係除咗我哋嘅即係嗰個 social distance 啊，除咗我哋即係唔好準外出啊，咁其實疫苗咧係應該係一個好嘅方法啦。咁大家可能都亦都琴日都睇到好多嘅報告，譬如話以色列嗰度都話，如果佢哋打咗個疫苗，有成80%嘅60多岁嘅人士打咗之後咧。嗰啲打咗針嘅人士咧，係有90几咧，係減低咗呢個嘅新冠病毒嗰個嘅病嘅發病率。咁我諗呢個就好緊要啦。即係首先就係如果我哋係疫苗係咪可以控制到呢一個嘅病毒嘅傳播？咁如果可以控制到，咁其實好多嘅效益噶咯。咁我哋即係除咗少咗人入醫院啊，少咗人生病啊。我哋都可以真係返返工啊，返返學啊，正常生活咁樣。咁第二個問題嘅就係究竟呢個個嘅疫苗其實第二同第三應該一樣啦，一齊問啦，就係係咪真係安全同埋係可以達到呢個世衛嘅標準囉。咁如果係可以做得到嘅，咁我哋相信呢就真係整體係所謂效益高於風險㗎啦應該。 但就算安全或者達到世衛嗰個標準啦，見到而家有效嘅整體有效率啦，都係講緊50.66%啦。係咪即係話打咗嘅話，有一半人係有效，一半人係冇效咧？大約可以係咁講。 其實咧呢、這個即係大家少少要所謂我哋幾多個 percent 嘅有效率咧，就譬如話，如果我哋有兩組嘅人咧，一組係打疫苗啦，另外一組係打對照嘅安慰劑啦，兩組嘅人即係。 都是對照的平均年數啊、男女分的性別啊、他們的背景啊，都是差不多的。咁而嗰兩組都打完之後，譬如當有三個人全部夾埋，有三個人係中咗呢個嘅病毒，如果一個係打疫苗嘅中病毒，兩個係打安慰劑嘅中病毒，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叫做係 50% 嘅保護率。希望大家明白。咁所以唔係講緊話，即係我哋打曬全部嘅人，只係得50%。50% 是即是打晒700万人，得350万人是会有保护，而是我哋讲緊是呢个对照咁样嚟到计囉。咁即係话讲緊，如果係即係有三个人里面有50% 啦，有三个人里面呢就有两个呢係我哋保护到一个保护到两个人。 三个人里面保护到两个人，但点50%可唔可以再解釋一下，三個人保護到兩個人，點解會係50%？ 譬如話我哋兩邊對照啦。咁而家係一邊有兩個人係中咗呢個嘅病毒嘅，係打呢個安慰劑嘅。而打疫苗嗰邊咧，係得一個係中咗呢個嘅病毒嘅。咁即係話咧，每三個裡面咧，有一個咧係打疫苗嘅會中呢個病毒。打安慰劑有兩個咧係中呢個病毒，咁咪即係大概係即係有三分一嘅人咧係會受保護到啦，三分二嘅人係受保護到啦。 但整體啦，這個嘅比率啦，會唔會令人有一個錯覺，覺得即係打完之後就會好安全，但係其實佢個有效率都係相對比較低啦，啱啱過咗世衞個標準啫。這個會唔會反而那個風險啦，另一種風險啦，就係令人哋誤以為有個錯覺，以為真係個個打咗就好安全，會唔會有呢個問題咧？ 我覺得我哋大家即係唔應該咁樣睇法咯，因為即係世衞就真係話我哋 50% 以上咧，就應該係可以係做到呢個嘅防止個病毒嘅傳染嘅效果。咁我哋應該係咁樣嚟去睇咯。第二嘅就係咧，我哋講緊好多時幾多 percent 啊，50%、60%、90% 啊，大家要明白嘅就係唔同嘅研究咧係有唔同嘅病人嘅群組啦。即係頭先講有年齡、歲、性別啊，好多嘅背景都係有啲唔同。他們亦都在那個定義究竟之後生病的定義呢是亦都有些少不同的，那我們不可以即是將一個橙和一個蘋果去比對咯。而這個我們主要看第三期的數據就是巴西這個研究啦，他的巴西研究他那個定義究竟那個人打完之後安慰劑或者疫苗啦是會怎樣為之有這個的冠狀病毒呢，就是他有些少輕微的病徵呢，他們都會跟他做這個的核酸檢測的，所以那個的門檻呢是比較低的，容易是診斷到的，所以呢那個的數目是可能呢是會亦都是低一點的。另外第二樣東西就是，即是巴西這個研究呢主要都是不是係普通平民百姓，佢係一個嘅醫護人員嗰度嚟到做嘅。咁呢一啲嘅人士，亦都當然嗰個風險係接觸呢啲病毒係會高啲啦。咁樣計咯。咁所以我哋唔應該即係將嗰啲嘅 percentage 咧，嗰啲嘅數目字即係混埋一齊啦，唔同嘅研究。 我想講另一個數，除了呢個整體有效率啦，50.66%啦，另外有一個就話隔咗廿幾日之後打咧第二劑嘅話咧，那個有效率咧高啲嘅，去到62.3%嘅。係啊係啊。但係我見參考嘅數據咧，就唔係之前即係過萬人接種嗰啲嘅數據，係千幾人嘅啫。點解呢個參考咁少咧？如果參考咁少，這個數有冇參考性咧？又？ 當然啦，我哋一定要睇翻佢嗰個嘅我哋嘅 statistics 啦，嗰個嘅啲數據係即係越就係、是、越大嘅 number 係越好啦。咁嗰個嘅數目字，佢就係話俾我哋聽，係如果係21日以多過21日打咧，即係大概28日到啦。佢哋睇到嘅就係、是、嗰、那個數目字就係60%啦。 系咯，即系所以我咁，但系嗰个参考而家只系参考千几人啫，但系你原本嗰啲总体嗰个基础系万几人啫。 系啊，所以我哋都紧要嘅就系我哋讲紧系整体嗰个嘅数据系50.65%，我哋都唔系话。 OK。 我想問另外大家關心群體免疫，即如果打完之後究竟是否令到整個社區可以做到一個群體免疫的效果呢？現在科興這個的整體有效率可不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剛剛講的亦都是如果我們真的高過這個世衛的 50% 呢，應該是真的是可以得的，或者我現在有些數據在我前面，譬如說是這個的根據他們第三期的數據呢，如果是打完個科興那個疫苗之後呢，有85個人，大概5000人左右，踏入85個人是有這個的冠狀病毒，而在這個安慰劑又大概5000人左右，有168個人是有這個的冠狀病毒，即是說有1:2的比率，即是說給我們聽，即是如果我們是打了這個疫苗之後，有大概三分一左右的人呢，是會都還有機會是中這個的病毒，其他的三分二咧，應該係會受到保護。咁我哋都係接近呢個嘅70% 呢個嘅所謂嘅整體呢個嘅群體免疫嗰個嘅目標。 我想問咧，即係理論上而家批咗兩隻疫苗喺香港，即係委員會建議咗啦。嚟緊咧喺市面上可能有兩隻疫苗嘅，會唔會即係有啲人打完一隻之後，自己再擔心，覺得嗰個保護率未必夠，再打另一隻咁？身體可不可以接受這件事？你們又建不建議這樣？ 我們不建議，因為我們都真的用科學眼光去看這些疫苗的接種，真的沒有一些真真正正的研究告訴我們打完 A 打 B 會不好一點，我們都是推薦是要不就打 A 要不就打 B 這樣去做了。 OK， 今次呢另外一個關心的點呢，就是在委員會那裡是建議了可以緊急使用啦，但是就說世衛又好期刊又好都未有刊登嘅等等，有啲人講法係咪話即係降低咗個標準咧？委員會即係咁樣睇就緊急使用啦咁。呢個 其實就冇降低到標準嘅。第一嘅就係喺個期刊嗰度嘅刊登，第三期嘅未有刊登嘅。咁我哋相信佢嗰個數目字應該佢啲數據應該係都可以接受到刊登啦。第一二期嘅數據上個禮拜都講過，亦都喺刺針嗰度係刊登咗嘅嚇。咁我都知道佢嘅初步嘅研究嗰個嘅成果啦嚇。第三期亦都係又係我哋係用翻同一種好似科興第一啲數據俾我哋，要喺一個期刊嗰度去刊登我哋嘅評核嘅標準。其實可能個標準仲比喺期刊嘅高添，因為我哋有12位嘅人，而平均嘅其他嘅期刊多數係up 住5位咁樣啦。咁我亦都真係除咗我哋自己12位獨立咁樣評核咗之後咧，亦都係大家坐埋一齊再傾。咁其實傾講嘅時候咧，仲發覺到一啲嘅嘢，我哋需要去搞清楚嘅。咁嗰個我哋嗰個嘅標準係冇降低到啦。咁至於世衛嗰度咧，我諗我哋係希望咧世衛可以有呢個緊急使用呢個嘅認可啦，亦都或者咧係希望咧有一啲嘅國家，其他嘅國家係認可呢一個嘅疫苗。咁其實佢兩邊都係世衛未認可，但係我有幾個國家咧五個啦，之前講過係認可咗啦。咁第三嘅咧就係咧，我哋喺呢幾日咧喺即係上個禮拜一路到而家，我哋亦都係睇翻世衛佢哋認可一個嘅疫苗緊急使用嗰個標準，有一個我哋叫 checklist 咁嘅樣嘅，亦都喺世衛嘅網頁嗰度大家會抄得到嘅。咁我哋就係睇翻佢一二三四五一路咁數落去啦，究竟係咪真係都可以達到呢個世衛嘅最低門檻？咁我哋亦都係睇到一啲咁嘅數據可以做到。當然我哋唔係世衛嘅人啦，但我哋亦都希望係真係可以盡快係可以讓我哋香港嘅市民用到一啲嘅安全同埋有效嘅疫苗咯。 咁日後譬如再批第二啲疫苗，頭先講嗰三樣，即係委員會啦、睇臨床數據啦、期刊啦、世衛，係咪仲係呢三條線做標準嘅咧？定係都係主要委員會睇臨床數據就夠？ 應該當然啦，即係如果係我哋講緊呢個期刊係有個數據又登咗，係會最好。我哋世衛或者係 其他的國家是已經批准了緊急使用，我們一定是會繼續跟轉跟回這個的，即是如果是全世界都未曾試過的、世衛亦都未考慮過的，那我們當然都沒有什麼這個準則 去審核這個的其他的疫苗了，是不 是、其實見到今次科興其他地方呢都好像有獲准是緊急使用的，這個是不是你們考慮今次批的原因之一？ 這個是其中我們一個的我們所謂的條件、就是 咁另一方面有啲就話係咪都擔心，如果到時三月嘅時候如果得一隻之前批咗嘅 BioNTech 疫苗，市民選擇比較少啊，咁有冇呢個係考慮之一咧？今次批，所以就即係等市民有多啲選擇咁，係咪咁啊？ 選擇就唔係話即係呢個考慮其中之一嘅，盡快讓我哋嘅市民可以有疫苗接種咧，就係、是、一個嘅其中嘅考慮之一。因為大家都睇到，亦都聽到，即係世界各地咧都開始會有啲病毒會變種啦。咁、如果我哋係仲唔快脆啲去將而家我哋香港都未有好多變種嘅病毒嘅情況嘅時候咧，去做咗呢個疫苗嘅接種咧，咁好擔心嘅話咧，將來我哋拖下咧，就係即係嗰啲疫苗究竟會唔會有幫到我哋嘅免疫啊？我哋都會考慮到嗰一方面啦。 好，唔該曬劉澤星啊，劉澤星同你傾到呢度先。劉澤星咧就係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嘅召集人嚟嘅。講到咧，尋日咧委員會就開咗會啦，關於科興嗰方面咧，咁就係緊急批准咗咧香港使用嘅。咁就有一個建議咁啊，嚟緊咧就會交去俾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啦，咁啊再有下一步去處理嘅。你哋點睇咧？關於疫苗，我先講到或者其他處所咧，有啲部分可以有條件重開翻。歡迎你打嚟18723111。 專家委員會昨日召開會議，一致認為科興疫苗的效益比起可能的風險為高，將會撰寫報告和推薦給食物及衛生局局長批准作緊急使用。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星透露，科興的第三期臨床數據顯示，18至60歲人士的疫苗有效率整體是 50.66%， 相隔28日打第二劑，有效率就會提升至到 62.3%， 符合世衛的標準。他強調，從來沒有受政府在內的任何壓力，但目前仍然未能夠確定科興疫苗運抵香港的時間表。文匯報報導， 《蘋果日報》的報導就提到，新型肺炎疫苗注射計劃即將展開。據了解，部分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最快月底開始運作。政府昨日同承辦社區接種中心的私營醫療機構開會，講解疫苗接種安排。中心會為高危群組優先接種，包括60歲以上長者，每個人可以最多帶兩名照顧者接種，即是可以三個人一起接受注射。其他優先群組就包括的士司機、醫護人員和地盤工人等。消息人士說，德國 BioNTech 疫苗最快下星期才抵港，有醫護預計科興疫苗由北京運送到港流程比較方便，時間較短，政府或者可以安排兩款疫苗同步接種。蘋果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似有回落，昨日新增8宗的確診個案，屬於近三個月以來最低，亦都是第四波以來首次不設疫情記者會。當中本地個案有6宗，3個人源頭不明。而昨日錄得的大約20宗初步確診個案，顯示今日的疫情預料將會回升。有專家說，近日的疫情回落屬於短暫現象，農曆新年聚會衍生的傳播源或者會在未來幾日出現，加上復工復課之後疫情有機會反彈，疫情仍然存在隱憂。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葵涌消防局或者會出現二代傳播，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葵涌消防局一名消防隊沒有確診，但他在病發之後仍然翻工近一個星期，只是靠服成藥和感冒茶壓制病情。同隊另一名消防人員亦都中招，他曾經在2月4日晚上參與油麻地碧街負責封區工作，目前在醫院隔離治療。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學校普遍在下個星期初就會放完農曆新年假，如果全校的教師要定期檢測，就可以申請全校恢復半日面授。有幼稚園的校長表示，全校教師趁住下個星期一 K3 學生復課之前會做檢測，他們可以選擇在昨日或者是今日兩日交樽，或者明日回學校領取由學校蓋章的登記表去社區檢測中心。在中學方面， 有校长就话，该校暂时系计划喺三月全校回复面授课堂，部分嘅学校甚至已经安排下个星期一全面复课，要教职员农历新年假期期间做检测。呢个系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间接触发反修例风波嘅台湾杀人案，至今事发三周年，疑犯陈同佳仍然身处香港，未有去台湾自首投案。受害人潘晓颖的妈妈早前寄了一个粉红色的行李箱给陈同佳，款式和潘晓颖遇害被藏尸的类同，希望陈同佳见劫如见人，尽快自首。一直协助陈同佳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回应的时候表明，希望台湾本住人道考虑，尽快向陈同佳发出赴台签证。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说，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昨日建议政府紧急使用内地的科兴疫苗，令到疫苗计划可以全面展开。这一场疫苗战胜败在于两点，一就是要快，早一日启动就可以早一日压制传播，二是要多，越多人接种防疫的成效就会越大，所以政府必须要改变过往的拖拉作风，以快打慢，并且增加诱因，推动全民注射，排除政治阻力。星岛日报社论。 成报社论说，政府昨日宣布明天起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条件之一是负责人必须要求顾客进入场所的时候扫描安心出行程式或者留低联络资料。社论认为是将责任放在食肆或者处所负责人身上，有关处所并且要停业三日到十四日，负责人根本没有能力和没有权力核实资料。如果食卫局日后在翻查客人记录发现有人留名是唐老鸭，是不是会报警拘捕食店负责人呢？这个是成报社论。 苹果日报的评论就说，终审庭的判词指出，国安法为保释申请加入严格的门槛要求，准许保释与否，法官是需要先确定有没有充足理由，相信犯罪嫌疑人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评论就质疑，嫌疑人还未定罪，何以继续危害国安？国安法怎样违反普通法的无罪推定，不辨自明。这个是苹果日报评论。 文汇报社评，港交所大胆改革，吸纳创新科技公司来香港上市，把握中概股回归和内地资金涌港的机遇。在疫情冲击之下，投资市民依然有大丰收。社评说，新的一年港交所既面临金融市场波动可能加剧的风险，亦都面对全球 IPO 的激烈竞争，怎样加强和内地合作，强化港交所国际角色，都是重大的挑战。文汇报社评。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公主道稍为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九龙路面方面，佐敦道西行线去柯士甸西方向近住国士道一带就比较多车少少嘅。大埔道部分路段仲系有啲紧急维修噶，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部分嘅行车线仍然系有封路措施，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有请一台新年合唱团， 牛年欢乐，欢乐牛年。 我是邓达之啊，祝愿大家牛年行牛运啊，牛气冲天，牛咁健康，牛咁大力。 香港电台第一台， 祝大家身体健康， 牛年吉祥。 2021年2月17日。 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建议批准紧急使用科兴疫苗。 明日起，晚市可四人堂食至十时，健身中心、美容院等处所有条件重开。 本港新增八宗确诊，六宗本地感染，三宗源头不明。 美加等国发声明，谴责任意拘押外国公民，中方强烈不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2，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同大家讲到咧，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咧，寻日就开会审批有关于科兴疫苗，咁就一致系通过建议咧，系政府批准咧科兴疫苗紧急使用嘅。咁啊，见到政府发言人咧都话欢迎顾问专家委员会呢个嘅建议，咁就话食卫局局长咧陈肇始咧就会考虑尽快咧就住批准认可科兴疫苗咧作紧急使用咧做决定嘅。咁啊，见到咧有啲专家咧系都讲到有关于科兴疫苗嘅啲数据啦，例如有关于一啲一般嘅副作用，例如针口痛咧就有60.9%啦，头痛咧就大约有50%等等嘅，有一啲嘅严重嘅副作用咧就话吉巴氏综合症咧有2宗，面瘫啊44宗，咁但系呢个都系嚟自咧过千万啊，大约1200万名嘅接种者嘅数据嚟嘅，咁有啲咁嘅数字咧，同大家可以讲下。欢迎你继续打嚟18723111，讲下头先讲到疫苗啦，或者一啲有条件开放嘅处所嚟紧会开翻咯，你哋又点睇咧？可以打嚟讲下。电话旁边有刘女士，早晨。 早晨啊， 早晨，请讲。 我想咁样嘅，嗱，我觉得安心出行，其实有体温测量。即系睇量体温咧，都已经 OK 啦，系咪？如果唔系，当初政府唔会咁样做啦。咁点解仲要安心出行，要攞我哋资料咧？我想政府解释下，即系体温测验量度都唔准确，咁咪即系自打嘴巴咁耐一年。 但安心出行佢有个功能系可以，譬如嗰个地方有人爆发咗群组，或者有一啲感染嘅时候，可以通知翻你喺个应用程式嗰度。呢个会唔会好啊？ 咁我自己去过边度爆发群组，咁咪自己向佢，然后跟住投案咯。 嗯， 自己话自己曾经去过呢笪地方咯。 嗯， 我觉得咁样会比较好啲咯。我比较仲有安心出行有冇日落条款呢？即是话呢个安心出行用到几时可以唔用呢？ OK， 咁啊， 系嘛？ 明啊，明啊。头先又讲到阿刘女士呢、這个有关于安心出行嗰个嘅担忧啦，佢觉得会攞一啲资料。不过政府之前嘅讲法咧，就系话啲资料都系储存喺手机入边嘅。咁安心出行咧，都系做一个嘅追踪啦。之前有啲嘅患者，譬如去过某啲嘅地方啦，咁就会有啲通知咧，系提醒翻你咁样嘅。唔该晒刘女士，多谢你嘅电话。电话旁边咧就请多位嘉宾，讲到疫苗啊，有一位非常之熟悉嘅嘉宾咧，有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崔俊明，讲翻咧，寻日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嗰个嘅决定咧，就而家话通过建议政府系通过建议政府咧系批准科兴疫苗紧急使用嘅，点睇呢个决定啊？ 其实就都预见噶啦，因为其实巴西早前佢哋都有啲记者招待会咧，都讲到啲数据啦。咁睇翻啲数据咧，反而系适合60岁或以下嗰啲人士去接种咯。因為如果60岁以上嗰啲咧，佢啲數據暫時都未有咁充分，咁同埋個有效率都比較低啲，咁所以如果有得揀咧，可能如果個長者本身又唔係話太弱咧，其實可以考慮復星 BioNTech 嗰只，反而個有效率會高翻啲嚇。 嗯，即係你覺得睇數據嚟講，長者用而家科興呢只唔係咁適合，定係咩？ 其實你要睇翻自己啦。如果揀疫苗咧，其實當然係安全性緊要啦。咁如果以兩隻為例啦嚇，兩隻復星 BioNTech 同埋呢個科興，咁科興無可否認個副作用啊嗰啲出現嘅率係比較少好多嘅。咁但係如果你睇翻有效率咧，佢睇翻啲數據咧，佢哋18至60歲個整體有效率都係62.3%。如果加埋日量劑係62.3%，咁就比當然比復星 BioNTech 係嗰個有效率係會低啲，係當然冇得直接比較嘅。不過睇翻自己嘅選擇，如果你話我唔怕副作用嘅，我想有效率高啲，咁當然復星會係比較即係優先啲。 但長者應該考慮有效率多啲啊，定係風險多啲，定係副作用多啲？係咯，點考慮？ 其實咧就嗱，當然啦。如果我睇我會睇即係安全性嗰個會高啲嘅，因為長者始終 佢本身個免疫反應就冇嘅個咁高嘅，比嗰啲中年啊或者年輕嗰啲人士。咁但係個安全性，因為當然挪威嗰、那個嗰陣時發生事件啊，挪威雖然佢政府都講咗係同疫苗無關啊，始終有啲比較長者虛弱嗰啲啊，或者晚期長期病患嗰啲咧。那些反而可能不接種還好過接種，咁變咗周邊那些就可以接種了。咁如果你話揀點揀咧？如果長者，我覺得都是個人的決定，因為安全性是擺第一位的啦，就係、是。然後就有效性咯，係啦。 咁理論上今次呢一堆數字，你睇到佢嗰、那個風險程度對長者係算唔算高？因為我見頭先阿劉澤星就講話，其實主要係18至60歲嘅數據啦，但係亦都有部分長者嘅數據喺入邊嘅咁。 其實咧，這個問得好嘅。其實如果睇翻巴西、印尼同土耳其咧，只係得巴西有長者嘅數據，即係60歲或以上嚇。咁同埋巴西咧，佢招募啲長者咧，其實都未完嘅，因為其實佢本來個目標係1260人，其實就招募咗大約600多人到啦嚇。咁所以點解話佢啲數據未齊全啦？啊，這個、第一，第二咧個安全性就唔使置疑啦，因為呢個技術係比較成熟啲，咁同埋成日睇翻佢第一、二期個數據咧，都睇到嗰啲安全性係真係確立，反而係個有效性啦。啊，譬如因為點解咧？長者個反應弱啲咧，如果你俾62.3都好啦，可能打個折可能得翻50多啊，或者甚至乎更低，咁呢個要考慮咯，係啦。 另一方面啊，見到委員會都話覺得效益係大過潛在風險嘅。其實呢兩樣嘢係咪可以咁樣比較嘅咧？ 一定要我哋講疫苗用唔用咧，都係要睇兩者安全性同有效性。咁睇下邊個緊要啲咧？譬如你話，佢安全唔係確立喎，或者唔係好安全喎，根本唔使諗。如果唔安全，根本都唔使諗佢個有效性。咁所以個平衡咧，就要睇翻佢即係個。咩叫做益處大於嗰個風險呢？就第一，多唔多人打過啦？如果多人打過，係咪即係個副作用啊，或者罕見嘅副作用少啦？第二咧，就睇翻佢啲常見副作用係乜啦？咁就如果佢琴日都有講嘅嚇，咁即係嗰啲罕有面癱啊，其實嗰啲罕有嗰啲副作用啊，其實都好少嘅，或者甚至乎少過冇打疫苗嗰啲。咁所以其實個安全性係確立嘅嚇，咁即係。當有效性啦嚇，咁就要平衡啦，冇得同個長者決定嘅啦，可能要問個長者，你想個有效性冇咁高，但係啲副作用咧就少好多，咁睇下佢點睇啦，係啦。 頭先講到話副作用咧，就係睇落就比較低啦個數據，咁另外咧就講到話嗰個整體有效率咧，而家就話係50.66%，咁高過世衛個標準啦，世衛標準就係50%嘅。剛才你又講到話有些情況可能會打了一些折扣，即是不是可能在長者的身上疫苗未必發揮得那麼好，還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是的，因為這個滅活疫苗的、那個、技術呢就等於我們每年那個流感疫苗的接種、就長者的、那個有效率呢其實都是講緊40多或者高一點50多、其實都相似的、所以雖然話雖如此啦，咁你每年都長者都要接種流感疫苗啦，所以其實呢個現象我哋都睇到係喺呢個新冠肺炎疫苗呢、這個科興嗰度都同樣出現，咁所以其實都要睇翻。但係其實有得揀咧，睇個長者啦，因為其實我哋長者講60歲，其實而家啲60歲都好健壯，好即係活躍咁樣嚇，咁其實佢哋真係可以考慮一下一啲即係有效率高啲嘅疫苗咯。 在這個的整體有效率之下，那個的群體免疫大家都關心，就是整個社會如果真的打了，是不是做到一個群體免疫呢？這個需不需要擔心，看這個整體有效率的 時候？要的，因為你看回香港，我們學會早期做過一些問卷調查，發覺即三分一的人口，即是受訪者是願意接種的，大部分都是即有些是觀望，三分一是觀望，另外三分一就說不打，跟外國不同，外國那些直成是說80-90%個個都爭住打的，無論新的疫苗也好，舊的疫苗也好，但香港呢真的要做多些教育和宣傳，如果不是疫苗有都等於沒用，還有很多都是其實很多都是諗住等啊，望下人哋點打，打完之後有冇事啊先至打。咁但係呢個會令到成個接種個計劃會延遲或者耽誤咗咯。我覺得應該跟翻嗰個 即係個安排，政府安排。 我意思就算係即係大家都打啦，大家都聽話乖乖咁打啦，咁、 哦、 咁但係佢而家都係50.66%啊嘛，因為講個整體有效啦。 冇錯，冇錯。 呢、這個都係高過世衛個標準少少啦。呢、這、一個就算大家打曬嘅話，做唔做到群體免疫個效果？ 係、哦、係啊，咁所以之前咪好多人都講話70%最低門檻嘅。咁、 嗯、 如果個有效率係咁即係比較低偏低咧，其實我哋70都未必夠咯，可能去到80甚至乎更高嘅。咁所以其實都有影響㗎，即係如果你要諗下個有效率比較低啲，咁所以變咗我哋更加要多啲人要打咯。尤其是啲弱嘅長者咧，可能我哋諗住佢哋唔接種，反而周邊嗰啲接種咧係要製造一啲群體免疫先保護到佢哋嚇。 嗯。另一個關注點就是昨日疫苗委員會就是批出了科興的建議俾食衛局局長可以有一個緊急使用，但是呢大家就關注了，沒有在學術期刊到刊登，世衛都未批准，好像跟之前一些標準有些不同的，這個你怎麼看？ 是的，咁就因為本身那些專家都有提到話要求要有最初期話要這個同行評審啊，學術或者要期刊刊登啊咁樣。咁但係你要睇翻咧，因為而家嗰個疫苗嘅供應啦，同埋而家個迫切性，所以點解叫緊急使用？嗱、如果係註冊嘅藥物咧，一定要學嗰啲期刊一定要刊登嘅正式註冊。但係今次咧，因為緊急使用咧，要睇翻平衡翻嗰個風險啦。呢、這個真係叫風險嚇，即、就、係、是、會唔會即係等佢出咗，可能要遲成半年或者甚至乎一年？嗱、呢個可能我哋政府或者我哋成個社會未必要承受到咯，但係因為而家啲仲係嗰個有人影響啊，甚至有人死亡，咁、所以咧其實最緊要係咩咧？同行評審啊，同行評審咧未必一定要外國人嘅，因為如果我哋啲專家係真係有咁嘅經驗，而且都係喺啲學術方面比有呢個公信力，其實同樣地都做到呢樣嘢咯嚇。 即所以你都支持今次委員會的決定？ 我都支持的，不過當然如果佢刊登期刊嘅更加好啦。咁同埋期刊就係因為個時間性嘅問題咧，我哋等唔切啦。因為如果再等咧，個社會個生活啊個影響咧，仲會持續落去。 好啊，同阿崔俊明傾到呢度，多謝你。崔俊明咧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嘅，咁啊講到佢對於疫苗專家委員會咧呢個決定嘅睇法嚟嘅。咁啊再請多位嘉賓，因為講下咧，除咗即係食肆之外咧，可以有條件放寬晚市堂食啊。之前有啲條件就譬如話用安心出行啦，或者員工咧係要每14日咧做檢測一次之外咧，食肆之外有一啲之前處所停咗嘅，可以喺有條件之下咧都可以重開，好似講到按摩院啊、戲院啊、游戏机中心啊、美容院啊、主题公园啊、表演场所有啲桌球室啦、着健身中心等等啦，佢哋都停咗一段时间噶啦。咁啊，会唔会你本身都去开啊？或者呢段时间冇去，嚟紧开翻，会唔会都谂住去咧？都欢迎你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咧有香港美容健体专业人员总会主席许慧凤，早晨。 早晨啊，萧生。 早晨，许慧凤，讲下对于今次嗰个决定啦，开翻，你主要系关美容院事系嘛？呢、這个你点睇？ 美容院系啦、美容按摩院，咁啊，梗系非常之欢迎啦，期待已久添啦，系啦，可以复业，咁啊，大家员工嗰啲嘅亦都唔使咁痛苦啦，生活得。 哦，业界反应点啊？听到呢、這个系咪即刻都准备好晒啦？ 其實準備好㗎啦，咁其實喺五月嗰時重開呢，我哋都已經行業呢係已經添加咗好多嘅防疫嘅設備呀，同埋嗰個措施呀、指引呀咁嘅。咁喺今次復業呢，我哋呢更加強過嗰、那個防疫嗰、那個管理啦，叫閉環式管理啦。咁好似頭先你所講啦，咁員工要14日內再檢測一次啦。每隔下咁就同埋我哋呢訪客呢，即係顧客嚟到，我哋係需要透過呢個安心二維碼啦，係啦。咁跟住同埋嗰個登記啦。咁仲有呢就係、是、嗰、那個即係我哋係要用預約嘅形式啦，咁樣去服務嘅，咁所以喺即係我哋所有嘅流程啊、服務嘅流程啊，同埋嗰個預約啊，我哋全部或者處所嗰個消毒啊，各方面我哋都係做好曬準備嘅。 唔難啊嘛，要執行實際上都 唔難，做緊嘅啦，一路到其實喺第二波嗰個疫情、第三波疫情，我哋都已經係零個案嘅啦，係啦，美容係零個案，係冇任何嘅疫情發生噶嘛，係啦，我哋嗰邊係啦。 今次有啲除咗講到安心出行啦，或者員工要做檢測之外咧，有其他嘅措施。我見譬如話即係預約啦，頭先講到，另外就話每一個被分隔嘅服務範圍唔能夠容納多過四個人，咁即係咪即係每一個空間只可以連埋員工啊，連埋客，只係四個人啊？咁呢啲難唔難執行？ 我哋都係唔難嘅，因為我哋都係其實做緊係一對一嘅。即係一間房間係一個顧客一個美容師，係啦，即係盡量唔可以聚集。咁就算有啲大型嘅連鎖店啦，美容連鎖店，我哋都希望啲員工咧，喺食飯嘅時間咧都唔可以超過即係上限啦，即係政府上限啦，係啦，譬如兩個人啊或者四個人嘅聚集啊咁樣咯，係啦。咁呢度我哋都會控制翻嗰個場所嗰個管理啊咁樣啦。 但一般譬如美容院我都唔係好認識添，會唔會真係全部都間到啲房可以撳細兩個人兩個人？會唔會真係四個人或者超過四個人？過往係有出現過㗎？ 如果冇疫情嘅，其實幾多個人梗係冇問題啦。但因為因應疫情嘅問題咧，其實我哋行業嘅管理嗰個環境咧，我哋已經係重新去做過嘅。咁第一通風嘅問題啦，第二咧就係話用使用一次性嘅產品啦、用品啦咁樣。咁同埋嗰個員工嘅個聚集咧，我哋都係話，譬如客同埋員工係單對單嘅。咁同埋完成咗一個人客之後，我哋都係完全嗰、那個即係場所咧，我哋都係做曬所有防禦嗰、那個措施啊，各方面消毒啊、衞生啊嗰啲嘅處理嘅，係啦。 使唔使裝修嗰啲即係有啲大規模啲？ 都冇需要嘅，因為我哋本身美容院做法咧都係有房間獨立嘅，有啲咁就算有啲譬如處所係比較可能我哋叫中小型嗰啲咧，都係一啲處所有兩張床，可能到即係到人客預約嘅時候，我哋個同時間都唔會處理兩個人客，都係一對一咁去做。 個做法係真係隔開成個空間定係間開到簾啊咁樣㗎？其實 有啲隔開空間，有啲間簾嘅。咁但係如果細嘅美容院，我諗佢哋都唔會去即係咁細個空間容納兩個人客啦，因為會交叉感染噶嘛，大家都驚。係啦，咁可能都係會單對單去做咯。 睇緊啊，頭先話即係好快會開翻啦，有條件之下，有冇見到啲客話即係流失咗，定係見預約情況都幾多人打嚟啊咁啊？ 都多客噶啦，因為有啲客你都明白，佢哋係月叫式，即係俾咗錢嘅，咁好多都期待係想你哋復業翻，即係美容業復業啦，咁我哋可以嚟翻消費啊咁樣嘅，咁我哋都收到有啲行家都講咧，哇，好多客已經開始約啦咁樣。是啦，咁所以喺部署嗰個環境啊，同埋預約嗰方面，我哋都係做好管理啦，做好曬所有嘢。同埋嚟之前都會同啲客講翻我哋嘅美容院裏面而家我哋所執行嘅措施啊，係啦，譬如好似話入到嚟要做一個安心二維碼嗰、那個透過嗰個先可以進入啦。如果唔係咧，你哋要登。即係要登記啊咁樣啦，咁同埋我哋員工嗰方面都要出示翻我哋嘅驗，即係嗰個體檢嗰、那個，即係嗰個檢測嗰個報告啊咁樣，咁俾翻個顧客知道啊，佢都安心啦咁樣咯。係啦。 好啊，唔該曬許慧鳳啊，同你傾到呢度。許慧鳳咧係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主席嚟嘅，講到一啲美容院嘅情況啦。其實按摩院都係同樣呢一啲咁嘅規則咧要做翻嘅。咁啊嚟緊有條件開放翻某一啲嘅處所咯，你又點睇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講下你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建造业寻日试行要求地盘人员进入工地嘅时候，必须持有14日内阴性检测证明。香港建造商会第一副会长林建荣表示，运作大致畅顺，只是一些较大型的地盘，工作人员需时适应登记核实资料。林建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个别工人或者未能够做到检测而未能够翻工。寻日业界已经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商讨，当局亦都因而增加流动检测站和增加派樽量和采样名额等，大家多些沟通，希望尽快切断传播链。 至于一些地盘主管因为没有认证地盘工人身份的绿卡，而未能够参与业界提供的免费检测。林建荣说，政府已经有免费检测的途径，虽然可能有些不便，但可以理解。本港过去两日的新型肺炎确诊数字维持在单位数。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单看两日数字，难以断定疫情是不是回落。因为农历新年假期，不少市民会出去拜年和聚会，数据亦都会有滞后。今个月底之前要留意有没有反弹，相信未来一段时间的病毒筛检和特定大厦强检等的措施仍然需要继续进行。至于如果数字回升，要去到什么程度就要重新收紧防疫措施。曾其恩说，要视乎疫情趋势，如果未来一段时间的个案数字不寻常飙高就要留意，亦都要视乎反弹个案发生的地点是不是涉及特定行业和确诊患者的居住环境等。内地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七宗个案中，六宗来自广东，一宗来自四川。另外，内地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六宗，全部属于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的病例有一宗。内地至今有89,795人确诊，4,636人死亡，84,602人康复出院。英国首相约翰逊早前说，大部分证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起源于武汉。中国驻英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有关的言论，说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不可以被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不可以用无端猜疑和蓄意歪曲代替科学研究。发言人说，中方坚决反对有关国家将疫情政治化，对中国污名化，坚决反对向中方推责。发言人又说，当前全球疫情仍然在肆虐，团结抗疫仍然是国际社会的首要任务。同时，不少的线索报道和研究表明，疫情早在2019年下半年就已经在世界多地多点出现，反映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类似考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最高的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周末至下周初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5%，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603点，跌144点，总成交金额190亿7,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华虹半导体59.2跌4.5，腾讯控股739.5跌5.5，快手394.6跌8.4，美团436.6跌2.6，阿里巴巴264元跌4毫，恒腾网络17元升1.76，中国平安90.5升5仙，友邦保险104.6跌4毫，京东集团403.6升12.2，工商银行5.03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6.09，瑞士法郎0.894，加元1.271，人民币6.432，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209，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30,227点，跌239点。港金现价报16,540元，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81美元，卖出1,79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提下大家，窝打老道咧有路面维修，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介乎渡船街同埋上海街之间嘅一段中线，同埋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介乎碧街至到窝打老道之间嘅一段慢线咧需要封闭，经过嘅朋友咧请你小心，就系窝打老道同埋渡船街交界啦，部分嘅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咁喺大埔道咧就有紧急维修，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嘅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就系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就车多少少，九龙入口交通咧就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卫理道来回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一段咧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出咗个消息咧，就话我哋有大订单高追咗$2左右，前景如何？ 如果有好消息咧，个股价都唔系好升嘅咧，拉牛上树嗰啲股份你要小心。 炒惯股票嘅人，感觉到就系话咧，佢除离个最近顶咁鬼远，可能系落紧山，唔系上紧山。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黄伟杰， 有我关卓照， 有我哋投资新世代。 2021年2月17日，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建议批准紧急使用科兴疫苗。 明日起晚市可四人堂食至十时，健身中心、美容院等处所有条件重开。 本港新增八宗确诊，六宗本地感染，三宗源头不明。 美加等国发声明，谴责任意拘押外国公民，中方强烈不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咧，有一啲处所咧之前停业噶，嚟紧有条件之下可以开得翻，好似健身中心啊、美容院等等。不过咧，好似卡拉 OK 啊等等咧，有一啲咧就暂时未开得啊。咁啊，继续要停止营业噶，除咗卡拉 OK 之外咧，讲紧譬如派对房间啊、麻雀馆啊、泳池啊、夜店啊、酒吧等等嘅。咁啊，见到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咧就话，根据过去嘅经验啦，相关嘅场所嘅传染风险啦，睇过衡量过。由於唔能夠在短期內全部處所都放寬，咁當局咧會係逐步有序咁放寬翻嘅。又話唔排除咧下一階段咧會呢一啲處所都可以逐步係恢復營業嘅，話唔排除嘅。咁啊嚟緊咧都呢一啲處所究竟會係點樣咧？請一位嘅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有香港調酒師工會主席侯翠珊，早晨。 系，朱立文你好。 早晨，侯翠珊。我想咧了解一下你哋个行业先。讲紧调酒师咧，其实系即系成个行业咧，调酒师有几多少人嘅？其实香港。 其实调酒师暂时香港就冇一个正式嘅统计或者发牌制度啦。咁我哋工会保守估计，如果即系计本地人咧，就应该有1000人多少少。 而家讲緊一啲嘅新嘅放宽措施啦，咁讲緊譬如食肆呀等等，有啲营业时间放宽，有啲处所可以之前停咗可以开返嘅，但今次冇酒吧份嘅，对于你哋嚟讲点睇呀呢个？ 其實呢個都唔會太意外嘅。根據翻政府過去嗰一年睇翻政府啲措施啦，無論係放寬定係開始實施呢啲禁令嘅時候，酒吧多數酒吧或者一般其他娛樂場所啦，即係雷基鋪啊、麻雀館呢啲都係行先，然後特別酒吧啦，佢會跟翻食肆嘅，每次都係會遲一步，可能係兩個禮拜，可能一個禮拜。咁所以又唔會話特別吃驚嘅，咁但係都當然面對非常之咁不滿啦。 嗯，呢段時間我見你哋都有做過調查，了解翻啲同行嘅情況嘅，係咪有個調查講到有啲了解到一啲放冇薪假等等嘅情況？ 哦，係啊，這個我哋喺每一次去政府做咗個禁酒，即係禁酒巴令之後都有做嘅。咁今次都係第四波都做咗一次啦。咁就見到其實冇薪假嘅情況係遲早都發生緊嘅，已經變咗其實可能係飲食業第一個長期已經持續咗一年嘅現象嚟嘅。就算開翻都好啦，都可能因為生意影響啦，都未必會話完全一筆過式復到工嘅。咁特別係酒吧，我哋呢啲如果要停業嘅話，咁如果去翻緊工嗰個處所係冇辦法開門嘅，咁就跟完全係停工啦。咁就可能本身份正職，咁就需要去到變咗停工先，就出去揾 part time。咁呢個都佔咗，即係可能冇薪假係放咗七日嘅，咁起碼都係有一成嘅，最嚴重嘅時候可以去到有四成咁多嘅。 嗯，即係最多四成係放冇薪假，咁有啲係咪話即係減人工或者轉咗去其他崗位，係咪有啲咁嘅情況？ 係，其實基本上我哋就調查，如果有工翻緊嘅人咧，全部都係要有唔同程度薪酬調整嘅，可能減人工啦，可能放冇薪假啦，或者會減少翻工時數，即係變相減人工啦。咁有啲甚至可能係因為就酒吧冇得開，佢出邊裁走咗啲樓面啊，咁樣佢就會可能要你出去做其他唔同兼顧埋唔同工作崗位，咁變相可能工作量會多咗。咁呢啲都係有出現咗一年嘅情況，特別每一次喺山酒吧就會特別嚴重嘅。 有冇話直情係離開咗呢一行，即係唔喺酒吧或者飲食業界添都唔喺嘅，直情轉行？有冇了解過呢、這個？ 有嘅，多數每做調查，今次就有約摸三甚至七成嘅人已經走職啦，另外三成入邊咧有一半係失緊業，即係15%啦。另外嗰啲就係會可能轉咗行嘅，咁呢啲係完全離開咗個行業，離開咗調酒師呢個職位。咁當中就都唔有各式各樣嘅，有啲可能做翻飲食業，不過係轉譬如日頭做咖啡師啦，或者做一啲其他相關譬如收銀啊、樓面嘅工作。咁都見到有啲係直情完全可能離開咗呢個行業，可能做一啲例如見到有辦公室助理啦，有啲人可能去咗診所度做，可能我估佢可能幫手做化驗所嗰啲啩。係啦，咁就都有嘅。咁但係都有時我哋要傾偈啦，同啲行家。咁大部分人都係其實都係呢、這個，即使離開咗個行業都好啦，始終都係會想做翻調酒師嘅。因為調酒師除咗係份工之外，都係一個興趣啦，同埋一個我哋理想嚟，可以話係。咁所以都即使而家走咗都好啦，都好多都又冇話好灰嚟話唔會再翻嚟嘅。 明白，但係譬如講緊即係如果酒吧都冇咗個調酒師本身要可以做嘢嘅地方就少咗啦。你自己見到有冇話幾多？你調查見到有冇話即係酒吧少咗幾多？有冇啲係執咗粒定係執咗粒之後即係轉頭又開翻咁？有冇啲類似嘅統計咧？ 執咗粒轉頭開翻就冇。我哋睇翻協會或者業界嗰邊，我都估特別中環最嚴重，可能貴租唔係真係落曬遊客，就我諗起碼執咗有五分一。一個1200間表列為酒吧嘅處所，我哋估計都係其實有五分一執都唔知開唔開得翻。 五分一執咗，估計 係因為有啲不過其實有個現象就係有少少邊啲租金係平咗，但係啲人都未必會敢再開翻酒吧就真。 但其實頭先你講到有啲轉咗行啦，就算開得翻酒吧，咁佢哋係咪都會即係趕得切翻嚟劈低原本嗰份工咁，定係點咧？因為你要即刻開得翻嘅話，人手上面都要配合噶嘛。 其實所以調酒師我哋係反而無薪假或者各式各樣唔同叫做再即係有工翻，但係冇糧出嘅 情況係較嚴重，因為有時酒吧除非你間鋪即執咗笠啦，如果唔係停咗業嘅話，好或者酒店，就算你個酒吧嗰、那個嗰、那個位唔開得都好啦，佢好少會炒咗你個酒調酒師嘅，真係可能因為你每個月都翻嚟一日要點播啦，所以都要 keep 住嗰個位喺度，但係未必會俾你翻工。咁就真係好尷尬嘅，我哋多到而家都係會去咗炒散多過出去揾長工咯。如果係呢啲情況，除非間鋪真係執咗，佢揾唔到份長工。 最後我都想問一下，我見到食衞局局長都話唔排除下一階段會逐步恢復其他啲嘅停咗嘅處所咁樣啦。你自己覺得酒吧會唔會有份咧？同埋之前都講到見到可能即係酒吧可能飲酒活動方面可能真係風險高一啲，可能有人會一路飲一路傾偈咁。點睇呢啲風險咧？係咪真係有機會下一步開得翻咧？ 其實首先下一步即時開翻都好啦。如果跟循翻政府之前一貫嘅做法咧，佢真係會好似堂食咁樣，可能俾你開翻去到十點，最多我俾佢頂曬腦係十二點啦。除非政府有聽翻我哋其他業界訴求，例如可以開係簡字簡時數開啦， okay. 可能開少啲鐘數。如果唔係嗰時，如果淨係放到十點嘅話，其實都未必會間間真係開。你淨係俾開到夜晚十點。有啲可能唔係做 happy hour 或者冇嘢食嘅，咁多陣未必會可能等到你放到十二點啊兩點先至會去。咁至於話風險嘅問題，其實我就好呢啲點樣講咧？你唔可以話一啲未出現嘅可能性風險就話因為你冇做，所以就以致就噶嘛。同埋酒吧係有試過係有。群組爆發嘅，都但係呢個叫比例都唔算高啦，比起翻譬如其他即係同其他唔同地方出現嘅唔同職業啦、唔、 okay. 同嘅環境出現比例冇話特別多、特別高嘅，即係見到個可能性其實又唔係話特別大。咁甚至政府而家都開始譬如有除咗話戴口罩啊嗰啲之外啦，佢不嬲都係而家可以新增咗要管好啲空氣空氣流通嗰啲。咁我相信呢啲做得好嘅話， okay. 其實係有效可以防止到。嗰空氣傳播嘅，咁所以呢樣嘢就我哋又唔係好擔心啦，特別香港人又咁自律啦，所以就呢個我哋又唔會話太驚開翻之後會有大爆發啦嗰啲嘅。 好啊，同阿侯翠珊傾到呢度啊。侯翠珊咧就係調酒師工會主席嚟嘅，頭先都講到其中一啲佢哋行業入邊嘅調查啦。咁繼續打嚟啊，歡迎打嚟18723111嘅電話旁邊有鄭先生，早晨。 喂， 早晨，鄭先生。 是早晨主持， 是请讲。 咁听日开翻嗰、那个嗰啲晚市堂食同埋嗰个表列住所咧，其实我都期待咗好耐噶啦。 系 咁啊，其实我觉得就即系你话之前话去到去到一百宗啊咁样，你话停一停嗰种啊，跟住而家维持呢二卅宗，都仲哇停咗成两个几月，咁就其实呢个政府啊真系即系。即係其實你唔好全民檢測，你淨係話你自己要去呢啲住所，要去呢啲晚市，你要有一個陰性嘅報告，咁咪得咯。其實唔使停兩個幾月㗎，搞到而家即係各行各業個個都佢話遲啲可能仲會話即係彈翻起咧，又會考慮重新再停過。根本上你即係你疫苗又好，檢測又好，你根本上你有咁嘅報告咪俾人入去咯，咁你唔使封人哋嗰個住所噶嘛，係嘛？同埋有一樣嘢就係即係嗰個財政預算案嗰度咧，即係如果派錢嗰度咧，咁我好贊成嘅。但係呢個政府咧，即係已經係，即係爛到不堪啊！即係佢民主而家已經封殺得好緊要啦，咁民生又做得唔好，咁可唔可以學下澳門？台灣、新加坡咁樣， 即係派錢、派消費券咁樣。 即係你人哋冇民主喎，但係你民生做得好好喎。即係好似澳門阿何一成咁，佢話佢話你而家冇曬收入喎，點解仲派錢咧？佢話而家啲錢咁嘅咁危急嘅關頭，而家唔派幾時派啊？ 好啊，同阿鄭生傾到呢度先啦，多謝你，鄭生。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小宅女孩在2018年出版，就长居了外国的畅销书榜。中文版在2020年才推出。华文读者终于可以看到这本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湿地为背景的奇异小说到底有什么魔力。 故事以一宗命案揭开序幕，小镇青年柴斯的尸体在沼泽地被发现，现场没有留下任何人迹。跟着小说以两条不同年代的双线交叉发展，只有六岁的奇雅和家人住在简陋的湿地棚屋。酗酒好赌而且施行家暴的父亲将家人一个一个逼走，最后连父亲都不知所踪，留下小女孩独自守住破旧棚屋和小船，靠着挖鱼杯和捕鱼为生。尽管奇雅没有为任何人带来麻烦，镇上居民却始终歧视这个和海鸥为伴的野孩子，并戏称她为沼泽女孩。 奇雅一日一日这样长大，到了渴望爱情的年纪，而冲研究湿地的泰特就好像一道神光一样，照亮了奇雅和这一片阴暗沼泽地。泰特教识奇雅读书识字，鼓励她追求生物知识，更加赠予她一段短暂的初恋。 泰特离开之后，奇雅被镇上的万人迷柴斯追求，开展了地下情，两条故事线终于相接。柴斯的死让奇雅成为疑凶，将多年来极力避开人群的沼泽女孩从荒野拉到镁光灯前。 沼泽女孩是一个很有野心的故事，它包含了自然、成长、爱情、悬疑、法庭激辩和种族歧视等等的议题，同时它都是一部很纯粹的小说，字里行间都溢满了作者对于自然生态的崇爱和歌颂，令读者在潮汐变换、沼泽吞吐的自然奥秘入面揭问困扰了人类几千年的谜团。如果有神，他为什么要创造一座破落的花园，令他的子民在孤独和人际关系的两端痛苦周旋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沼泽女孩》，作者迪尼亚·欧文斯，由马可·勃罗文化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千禧年代同大家倾下。有一份嚟紧咧就财政预算案咧就喺下个礼拜三发表啦。见到唔同嘅团体啊、政党等等咧都有好多嘅建议，有啲就话会唔会系开源方面会多啲着墨啊？纾困方面会唔会多啲着墨啊？咁有一个嘅专业团体咧都同我哋咧可以讲下有啲佢哋嘅建议啊。有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香港分会税务委员会联席主席何家辉，早晨。 早晨，小乐文。 早晨，何家辉，想讲一下你哋系咪都有个建议啊？关于财政预算案方面。 哦，系啊，我哋其实咧就住呢个财政预算案咧，我哋建议咧政府咧系应该要继续加码去推动经济啦，同埋纾困民生嘅。咁其中个原因咧就系、是、其实咧虽然我哋有嗰、那个赤字啦，咁但系咧其实我哋嗰个储备咧其实都暂时都系算系丰厚嘅，咁绝对有能力帮香港继续复呢个经济活动嘅。 嗯，但具體建議咧，我見你哋譬如有啲針對企業嘅，有啲係關於時序進修基金嘅，有啲關於紓困嘅，可唔可以詳細講少少啊？呢、這個 可以啊，其實就住企業咧，我哋建議咧，政府咧，如果可以咧，俾企業去利用佢哋嗰個稅務虧損啦，咁其實咧，或者去緩繳呢個税金咧，其實咧對佢哋個嗰個現金流咧會有好大嘅幫助嚇，因為好多企業，譬如我哋最最受影響啊，食肆啊、娛樂場所啊等等咧，其實上一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嘅措施咧，已經係上年嘅十二月啦嚇，咁佢哋都頂咗一段時間啦，咁而家我哋又見到亦有疫苗啦，疫情又會預期會慢慢舒緩啦，咁我哋希望咧，其實咧就政府咧都可以做多啲嘢去支持嘅。 即係佢哋蝕錢就交少啲税，係咪咁嘅意思啊？ 其實係咁嘅。如果有兩個方式嘅，如果譬如今年蝕錢咧，我哋都可以有一個所謂嘅即係一個現金回饋嘅，用一個税金去回饋翻佢哋，或者佢今年係蝕錢，但係上年係賺錢嘅話，我哋可以將嗰個稅務嗰個虧損咧撥翻去前邊。咁其實簡單嚟講咧，俾大家聽眾聽咧，其實都係有少少可能嘅税金嘅回贈啦，可以即係幫佢多啲現金去應對嗰個經濟環境嘅下行。 OK。 仲有其他建議啊，先係嘛？ 另外呢，其實呢，我哋都頭先啊主持人都講得非常好，我哋覺得呢，其實香港都係面臨緊個經濟轉型啦，尤其是疫情過後呢，好多嘅所有嘢都變咗數碼化，呢樣嘢呢都應該係不可逆轉㗎啦。咁、就住企業呢，我哋都建議呢，政府可以再睇返譬如嗰啲科技券啊等等，可以令到佢哋提升嗰啲系統啦，咁亦都可以數碼化、自動化等等啦。就住個人都唔應該忽略喎，咁都應該要再睇下嗰啲持續進修嘅資助咧，可唔可以幫一啲可能係而家失業或者係無論失業唔再業嘅員工咧，都可以提升自己去應對我哋香港咧未來都係一個應該係高增值嘅服務嘅一個角色，金融嘅角色，咁所以咧就應對一個經濟嘅轉型啦。咁至於我諗就住呢個失業率咧，其實我都想分享多啲，就係其實我哋啱啱鄰近嘅地區新加坡咧，琴日都係發表咗一個破紀錄嘅港幣3800億嘅赤字預算啊，咁但係佢哋咧轉即刻咧就已經再抌多300億港幣咧去鼓勵就業，咁所以咧我諗香港政府真係要參考一下。 有冇具體點樣鼓勵就業法定？因為而家譬如政府都話又創造咗一啲嘅就業職位啊等等㗎啦嘛，咁嗰啲都做咗㗎啦係嘛，類似。 係啊，但係我諗而家講緊呢個失業率咧係6.6幾啦，亦都係16年新高咧。咁呢樣嘢咧，我覺得係絕對可以做多啲。咁同埋咧，我諗大家都好關注嗰、那個即係個盈餘係咪足夠嚇。咁所以我想都同觀眾分享一下咧，我哋嘅盈餘咧係有8000幾億嚇。咁亦都係講緊大家都可能比較緊當年沙士啦。當年沙士係最低去到2000幾億嘅啫嚇。我哋而家今次咧係有3倍。多嘅盈餘啊，咁亦都係可以我哋所謂多啲子彈同埋工具咧，可以刺激個經濟，同埋可以製造多啲新嘅職位、新嘅就業。咁就住新嘅，即係我諗疫情過後咧，無論係醫護啊，或者係要防疫啊嚇，或者好簡單話點樣控制啲人流啊等等咧，呢啲角色咧都係有一啲新嘅工種會衍生嚇。咁所以咧，我諗政府應該要針對呢啲咁嘅新經濟嚇，或者一啲我哋有潛力嘅經濟，譬如家族辦公室啊、地區總部等等咧，做一個中長期嘅計劃。 除咗頭先講到嗰啲情況啦，即係講到儲備就8000幾億啦，初步估算而家赤字大約3000億啦。除咗頭先你講啲建議之外，紓困方面啦，即係究竟會唔會派錢啊？會唔會派糖啊？你自己你哋個會有冇啲咩睇法咁啊？ 嗱，其實咧，我哋即係呢個應該係話喺個市民嘅角度咧，想要一個現金即係派發咧，其實咧我哋都理解嘅嚇。咁希望咧，如果政府真係做嘅話咧，就希望可以吸取上次嘅經驗。第一派得快，第二咧就係行政成本可以減少。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嘅立場咧就其實派錢就住嗰、那個香港將來經濟發展嘅定位啊等等咧，其實個幫助並不是很大。咁但係咧即係我諗如果係即係個市民有咁嘅訴求咧，可能政府都要認真去考慮回應咯。 派糖咧，派糖啊同派錢有啲唔同喎，即係紓困措施嗰啲。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派糖咧，即係或者紓困措施咧，就相對而家慢慢政府嘅做法咧，都係針對性嘅。如果你見到咧第四輪嗰個防疫抗疫基金嗰啲咧，其實已經係某一啲住所先有。咁我哋即係工會都認為呢個針對性咧，其實係啱嘅嚇，即係針對性幫一啲受影響嘅行業，同埋咧針對性去扶持一啲冇起緊嘅行業咧，都係一個可取嘅一個措施咯。 消費券支唔支持咧？我見有啲人提出。 消費券咧，其實咧同現金咧，其實兩邊都係有利有弊嘅嚇。消費券咧，其實嗰、那個即係相對嘅行政成本啊，等等可能要防偽啊，一陣間可能會唔會有第二市場啊，等等咧，依、這個行政成本會高啲嘅。咁但係我哋覺得，譬如某一啲消費券係可能係如果係真係要做咧，都係指定行業嘅嚇，因為你要推動嚇，即係可能如果有啲行業，譬如頭先娛樂行業啊、食肆咧，應該如果做投資費券，一定係針對性 的。好啊，唔該曬何家輝，同你傾到呢度。何家輝咧就係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稅務委員會聯席主席嚟嘅，同我哋講到財政預算案啦，佢哋個會有啲嘅建議，同埋對於紓困措施啊等等，佢都有啲睇法嘅。咁啊，外面氣温係20度，相對濕度65%，我可以留意一下咯。聽日再見啦，千禧年代嗰度。